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已经可能比我起身更早嘅朋友都唔定啊，好多又都系出咗去晨运。朝朝如是都是这样的生活模式，原来这样呢可能回望一下都好多年了。以前在一个无意之中呢就去行下山去散下运，一路呢原来就不可以就是不做这个的运动了。做了之后呢可能有明显的改进，见到身体又好一点，又或者其实呢是被自己即培养了一个嗜好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即霸占住你嘅时间咧，唔做唔安乐，其实咁样都系件好事嚟嘅。咁你嘅生活嘅模式就起码一路填充咁样，哦，呢度填咗个位要做呢啲，呢度填咗个位做呢啲，又唔使填到密麻麻嘅，要留翻啲空间，系真系俾自己可以唔需要做任何嘢啊，可以即系好悠闲地过生活。生活就是如此，唔好自己成日摆喺一个好紧张嘅状态，有紧张、认真同埋轻松嘅时候。天都未光嘅时间，我哋嘅节目就开始啦。今日系9月22日。先前听的呢就是李慧图的月夜夜精彩啦，现在到我们接近晨曦的时间，5:11，早晨。 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变，从沉默里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山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要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山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 身心光芒百丈， 像玉人 情之妖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冷暖放，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梅艳芳、李宗浩迈向新一天啊！早晨，今日咧就系新嘅一天嘅开始。呢一日咧就系9月22号，农历咧就系初六啊，系8月初六。咁今日都系秋分啦。啊，有呢个秋字嘅时候咧，知道中秋前后啊，秋字啊，都系代表咧，定系话一个凉意噶啦。夏天远离，不过咧都仍然系争秋夺暑之际。咁每一日嘅温度咧都成27、8、9，而之后最高有三字头。同埋呢排天气咧，啲雨咧都几劲吓，一时行到个雷行得好响。寻日喺即系整日嘅时间，都可能系不同嘅地区咧都好大，即系好大雨啦，同埋个雷暴都好紧要。咁所以如果你系当时正在系准备要出门啊，或者要翻屋企啊，放工饿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可以的话都避一避，稍一阵到啦，咁可能个天气情况又唔同啲噶啦。咁而家见到有雷暴警告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今日咧就有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骤雨正系影响该区。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大阪以南约9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会系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的。展望在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5:17。 可以在雪中不给我意，可以带我远行，仍无恨意。可以极渴中不给我水，不可以一秒不想你。可以历困苦，身心透支，可以但藉路仍无倦意。可以为你生且因你起，不可以一秒不想你。柔情蜜意让我去追，回味那笑语时满怀乐趣。融融蜜语愿永记取，前世已经永藏深深处。情蜜意让我去追，回味那笑语时满怀乐趣。融融蜜语愿永记取，前世已经永藏深深处。可以在雪中不给我意，可以带我远行。 仍无恨意，可以极渴中不给我水，不可以一秒不想你，怎么每一秒亦怀念你，只因你的爱是真挚。 钟镇涛咧好多情歌好好听嘅，后期嘅一段日子咧就系佢嘅好拍档，即系温拿时候嘅好拍档，两位都系主音歌手吓，各有精彩，大家都有独立发展过。边个歌一段时间电影好吃得开啦，情歌又好好听，到后段咧就阿伦系真系横扫吓，咁所以咧其实钟镇涛情歌咧。都不能不记得头先嗰首咧，虽然短短两分零钟，但系一首好好听嘅情歌，不可以不想你。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情像细雨没法支持，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奉示。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生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谁料爱意没法突现，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柔情地去爱，对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呢排天气麻麻地咧，咁啊成日都有行雷啊，落好大雨啊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去晨运嘅朋友，甚至乎或者可能只系出街就系翻工啊、翻学咧，都要小心啊！一下子唔小心嘅时候踩咗啲咩嘢咧，就跣一跣脚，扑亲就弊啦。扑亲嘅时候可以做啲咩咧？或者未必系好大嘅损伤，但系你即系。有啲流血啊，可能啲表面嘅皮咧就拆咗啊，又磨到一啲嘅肉啊等等咧都好痛嘅。即时可以做啲咩咧？就冇咩可以做啊。有嘅话，你有支水嘅就可以清洗咗佢，就系、是、去除咗表面嗰啲污糟啊，啲沙沙石石等等啊，等佢保持清洁先。有嘅话咧，如果有啲喷雾剂嗰啲咧，就系、是、可以喷住佢。保持住嗰个范围咧，可以干净清洁卫生啲嘅。咁如果有时间翻翻室内嘅做法咧，咁你都系会系即系清洁伤口先啊。嗰个清洁咧就用啲，如果你系有一啲药品嗰啲系可以嘅，有啲盐水嗰啲咧，或者你喺屋企咧都可以用翻啲古老方法噶。呢个都系专家教嘅，利用一啲幼盐啦。一茶匙到嘅幼盐啦，系三分一碗嘅饭碗嘅水咧，你都系咁样溶解咗之后咧，跟住你用啲棉花或者纱布嚟到洗伤口，唔好成日捽系嗰块，因为要清洁卫生，洗洗之后就掉咗佢，跟住攞第二块再清洗咗佢之后咧，就掉咗佢，然后咧你就系用一啲便利妥嘅胶布咧护住你嘅伤口嘅位置咧，就系咁简单。我指嗰啲就当然系好。即系唔系好大嘅损伤嘅嗰啲跌亲啦，如果好紧要嘅，当然你就要去睇医生啦，去搞掂。以前喺我个女细个嘅时候咧，佢又试过翻学嘅时候就咁跣亲，唉、哎、就系即系睇见系好心痛嘅，膝头哥损晒咁，就要同佢去医院洗伤口啦。因为自己又唔好识嘅时候咧，就靠专业人士去做。咁去洗伤口其实都几贵嘅，佢好似二三百蚊一次，净系洗伤口啫。咁就去私家医院去做，咁一路做，如是者要做几日啦。清洁咗之后咧就 OK， 佢都可以自然好噶啦。咁慢慢就系都请教一下啲人士啦。寻日就因为有个同事系咁样跌亲咧，咁所以请教翻我嘅一个做救护嘅专业嘅人士啊，佢就退咗休噶啦。呢方面咧佢就好熟悉，所以就请教咗佢嘅做法。头先我所讲嘅咧。嘅資料來源就是來源之佢嘅，咁自己多一事，即經一事，亦都長一智。雖然唔係我跌親，係我嘅同事，但我都關心話俾聽，我應該點做咧？少少嘢你都要去顧翻好啊！如果唔理嘅時候咧，嗰塊爛肉又唔知點爛法，就唔好啦。咁啊，呢啲嘅過程咧，係一個少少嘅跌親，少少嘅損傷都等於激勵，就唔會話有陰影，以後都唔敢行嘅。其实咧就呢位朋友就系、是、都喺清晨所里出现过噶，我若干年前都揾佢做咗十几集，就系讲救伤嘅一啲知识嘅。时间系5:42啊。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秒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情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重逢花初起霜，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恨冬要分。 要被蔽人，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啊，凉风轻轻吹，感唔感觉到有时有啲凉意咧？都轻轻可能会有嘅，但系都系争秋夺暑之际。今日咧就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会稍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今日喺翻嚟嘅时候，至5:25之内嘅时候咧，当时都出咗一个雷暴警告，仲话到今朝7:30，跟住咧而家收起咗啦，即系冇啦吓。咁又睇翻下啲节气啦，今日咧就24节气嘅秋分啦。秋分咧就系喺每年嘅大概9月22至24啦，喺新历嚟计。咁咧就话雷始收声啊。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声，秋分之后阴气开始旺盛，所以不再打雷了。而一些春分出土活动的小虫在秋分过后都会陆陆续续回到土那里准备过冬。水就开始干涸了，水气就不似好像夏天那么充沛，将会就开始逐渐干涸。所以咧，我哋就会觉得空气咧越嚟越干燥啦。秋天嘅时候就系干燥嘅时间，所以咧又要有啲秋天嘅汤水补翻吓，同埋你自己要滋润下你嘅皮肤啊。咁啊，按农历嚟讲咧，立秋就系秋季嘅开始，到霜降就系秋季嘅终止。咁而秋分咧，今日系秋分啦，正好就系从立秋到霜降90日嘅一半。秋分之后，太阳直射的位置会移到去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就会越来越少，而地面散失的热量就会较多，气温降低的速度明显是加快。以前的人这样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八月雁门开，雁儿脚下大霜来。东北地区降温早啲嘅年份，秋分见霜咧就不足为奇。咁喺秋分呢一日开始咧，气候主要会呈现有三大特点嘅，就系阳光直射嘅位置会继续由赤道向南半球推移啦，北半球昼短夜长嘅现象就会越嚟越明显啦，白天咧就会逐渐变短，黑夜咧就会变长，直至到冬至日咧达到黑夜最长，白天最短。咁啊，昼夜温差会逐渐加大，幅度咧会系高于10度以上，气温就会逐日下降，一日比一日冻，逐渐咧就步入呢个深秋嘅季节。而南半球嗰个情况咧就系刚刚相反嘅吓。咁我哋24节气嘅第16个节气咧就系呢个秋分啦。咁而南方嘅气候就由呢一度开始咧 就是入秋的了。其实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一些特色。秋天干燥，不过又见到啲红叶又好靓啊！ 潇潇雨夜听风声苦楚，眼泪似丝枯叶堕，渐记忆面。冷清清灯火，借问暗示风划过，望故园同相念我，秋意中等我，仿似他那样。扑灭冷灯一点火，爱恋化作星月堕，问世间谁人复怜我，凄冷中等你。 刘德华，咁啊，仲有吴远芳嘅《秋意中等我》。咁啊，秋天啊，秋风凉爽，一般秋分之后降雨量都唔会高，亦都讲啦，一场秋雨一场寒，气温会随住秋雨而进一步下降嘅。不过亦都讲话啊，呢、這个掌握呢个秋冻之道啊，冻咧就系即系冰冻嘅冻。咁秋冻咧就系话秋季气温。虽然是渐渐来就是清凉，但是千祈不要过早去成日即要着多件衫咁。原因就话适度的秋凉刺激是有助于锻炼耐寒的能力，提高对低温的适应力。咁呢个时候季节啱啱开始转换的时候咧，气温仲系未稳定嘅，暑热都仲未去退到尽，所以有时我哋都仲系觉得热吓。咁所以如果你过早去着多啲衫，一旦气温回升嘅时候，你又出汗咧，就好容易伤风感冒啊！现时气温27度，今日最高都有31度啊！陈浩德，悲秋风。 悲秋风 托他 一啲旧嘅歌曲咧，其实都好悦耳动听噶。悲秋风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唱过嘅版本，我就较为喜欢陈浩德呢个版本《悲秋风》。早晨，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礼拜二啊，一晏六点新闻后咧，我哋就有中医师崔博士，今日会继续讲更年期里边嘅开一个新嘅题目啦。之前啊讲咗盗汗啦吓，都讲咗好多集，咁今日会开始讲五心烦热啊。 幻想是一见便要永忘你，又谁料到一朝风雨狂困，相会何期？当初与君相遇。 熟悉嘅呢啲系以往嘅，都系流行过一阵子嘅粤语流行歌曲。而唱歌呢位歌手咧，嗰阵时咧都红过一阵子噶。廖小璇，《痴情泪》。 张定仁怀疑政府是否愿意坚定履行不外和平协议的各项措施，亦都会影响一些社群对政府的信任，包括影响北外人民对是否继续成为英国一部分的意愿。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浓香扑鼻，诱惑香醇，每朝为你提神叉足电嘅，又点少得茶、咖啡，甚至朱古力？呢三种早餐必备嘅饮品，对世界历史以至全球化有几大影响呢？十八世纪欧洲嘅奴隶贸易同咖啡、朱古力又有咩关系？点解英国人杯茶会系鸦片战争嘅导火线？历史二三事之茶、咖啡、朱古力，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今日系9月22号，农历系八月初六秋分啊！而家时间系接近6:12。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有31度，会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去到星期五嘅时候，朝头早咧，天气会稍凉吓。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好啦，等到呢个时候啦，呢、这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咧，就系、是、星期二嘅嘉宾主持啊，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啊，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又继续我哋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啦，一路就讲到啲出汗嘅问题，去到今集咧，你就话讲呢个五心烦热啊。喺介绍五心烦热之前咧，又听听金句先。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肾气。 五心烦热咧，咁大概意思都系个人好心烦啊，周身都好似热，好唔舒服咁样，总之周身唔聚财咁样咁嘅意思啦，系咪啊？ 但系咧，我哋重点喺个五心嗰度。 哦，系喎，咁边五心咧？ 五心就系两边嘅手心啦，两边嘅脚心啦，同埋自己嘅心啊。 啊， 咁啊，会觉得好烦热，所以叫五心烦热。咁呢个实际上咧就系体温正常，但或者轻微升高嘅一种虚烦发热嘅症状嚟嘅。 系，有啲时候咧，即系念口往咧，唔系好太觉嗰个真实嘅解法嘅。你咁提一提醒就真系，原来我哋嘅心系好紧要吓。 虽然你觉得热，但系度下咧唔系真系发烧嘅噃。嗱，五心烦热似乎咧系中医特有嘅一种临床描述嚟嘅。 系， 嗱，《黄帝内经》又咁讲： 阴气少而阳气盛。孤热而烦闷， 另外咧亦都咁讲嘅， 阴虚生内热。 仲有一本书《金匮要略》又咁讲过， 虚劳里急，跪碌腹中痛，四肢酸痛，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少见中汤煮之。 啊，呢度咧都系讲紧阴虚就会有热啦，就内热。嗱，五心烦热咧，主要都系阴虚嘅症状嚟嘅。咁咩叫阴虚呢？即系阴分偏虚咗啦，唔够啦。通常系讲我哋身体嘅精液啊，或者咧就系一啲分泌物啊、血啊，或者津液等等呢啲物质，特别系咧液体性嘅物质基础咧系唔够少咗。咁阴少咗， 咁個陽咧就相對多咗咯，係咪啊？ 嗯。 咁你少咗嘅陰分就制唔住啲陽啦，因為陽突咗出嚟多咗啦嘛。咁所以身體嘅功能就出現一啲叫做虛性亢奮嘅病理變化啦。虛就係陰虛，陰虛內熱啊，陰虛火旺啊，陰虛陽亢咧，呢啲都係中醫臨床上見到嘅一啲病理表現嚟嘅。 咁陰虛點解要會內熱呢？喺現代醫學嘅角度有冇解釋嘅啦？ 陰虛生內熱，咁呢個係中醫嘅一個理論嚟嘅。咁啲熱喺入邊咧，就好似咧燒緊、蒸住你咁嘅。 嗯。 咁現代醫學都認為咧，呢啲叫虛熱症啦。虛熱症係由於機體嘅物質成分啊，就係頭先講過啲液態嘅物質基礎啦，係唔夠，咁令到咧身體能量代謝率同埋產熱量有代償性增加。所產生的異常功能狀態，所謂代償性增加呢，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工廠工人開工了，突然間有一天有很多工人呢就是請假不回工，剩下那些呢要開工的，但又要呢達到個生產量，唯有怎樣加快個工作量呢，還有呢加班都要啦，係咪啊？ 係。 咁呢啲就代償性增加啦。 明。 咁就產生咗五心煩熱呢啲症狀嘅。其實咧，五心煩熱唔一定係虛症嘅喎，亦有可能係由陽熱過盛引起嘅實症嚟嘅。有本書《聖濟總錄》就咁講過： 論若心煩熱之病，首少陰經有餘所治也，其不足則亦能令人虛煩。 即係多咗少咗都一樣咧，有機會咧令人虛煩噶啦。 嗯， 講到呢個咧，就係五心煩熱嘅辨證咧，中醫臨床上咧。就可以有陰虛啦、血虛啦、金積脾虛、邪伏陰分同埋火鬱等幾種症型嘅、 哦，即係共有五種。咁陰虛係點啦？ 嗱，我哋今日咧先講講陰虛，因為陰虛咧亦都分開三個咧唔同嘅類別嘅。 啊，咁可能講曬都已經差唔多，即係講咗陰虛，其他嗰啲留翻下一次啦，嗬。 啊，亦都係最常見嘅。 係。 咁咧個病機咧就頭先提過啦。咁其實中醫話五臟都可以出現陰虛現象嘅。尤其是咧，肺、脾、腎呢三個臟咧係最常見嘅啦。咁即係話咧，我哋會有肺陰虛啦、腎陰虛啦，同埋肝陰虛。 嗯， 呢三類。 咁又先講一講肺陰虛係點先嚇？ 嗱，呢種最典型嘅莫過於就係嗰啲肺結核啦、肺痨病啊，醫好耐都醫唔好，咁以致肺陰消耗啊而產生咗呢啲症狀啦。除咗五心煩熱之外咧，你仲可以見到骨蒸潮熱啊。即係嗰啲熱咧，好似喺骨入邊咧散出嚟咁嘅， 係 啊，好辛苦嘅。咁啊，有盜汗啦，咳啊，當然啦，氣短促啊，唔夠氣啦，甚至咧咳到咧出血嘅。 係，咦？咁點樣醫治咧？嗬？ 咁呢啲就要滋陰養血，同埋清熱除蒸啦，即係唔好俾入邊咧啲熱咧蒸出嚟啦。 係。 常用方咧有一條咧叫秦膠撇甲散啊，撇甲即係嗰啲水魚甲啦。 嗯嗯。 藥材有理骨皮、柴胡、撇甲。秦膠、知母、當歸、青蒿、烏梅就加減運用嘅。 嗱，又係啦，都係提提大家，唔好自己當係醫生嚇，不過話俾你聽嗰個資料係咁樣啫嚇。 啊，當係一啲知識性嘅理解。 冇錯。咁好啦，腎陰虛係點咧？ 嗱，我哋之前喺討論更年期綜合症嘅時候咧，就講過腎陰虛啦。大部分婦女啊，更年期嘅表現咧，都屬於呢一個症型嘅。中醫咧就仲有一樣理論喎。就認為久病及腎，即是你的病很久都未好呢，就會影響你的腎的 了。 如果另一個狀陰虛過久，譬如剛才提過有肺陰虛，另外還有肝陰虛的，耐了呢都會令到腎受損的。另外的原因，譬如有些人房事過度啊，就耗損了腎精，亦都會導致到腎陰虛的。在症狀上呢，除了見到五心煩熱之外呢，還會見到呢腰酸啊、耳鳴啊、胃精等等呢啲腎虛嘅症狀嘅， 咁又點樣醫咧？嗬， 嗱個治法咧就係滋養腎陰、清熱除精啊。常用嘅方有一條叫左歸飲，入邊嘅藥材咧有熟地啊、淮山、杞子、山芋肉、川牛七、六角霜同埋龜板膠、兔絲子等等，又係加減運用啦。 係嗱，大家知道就得啦嚇，就唔好自己做。好，仲有一個就係頭先你提及到呢個肝陰虛係點咧？ 係。點樣係肝陰虛呢？多數咧係勞累過度，或者有肝病，譬如話你有病毒性肝炎啊、肝硬化啊，同埋咧慢性膽囊炎等等，好耐都醫唔好， 咁你就耗血傷陰，令到個肝陰受損噶啦。咁肝陰受損，肝火就旺咗咯。於是咧，見到五心煩熱啊，口乾口苦啊，心煩啊，瞓得唔好啊，神疲啊，冇曬氣力啊，等等呢啲症狀噶啦。 咁又點去醫咧？ 滋養肝血，養陰清熱。常用嘅方咧，有一條叫做清骨散啊。咁入邊有銀柴胡、胡黃連、秦椒、撇甲、地骨皮、青蒿、知母、甘草，加減運用嘅。 咁啊，頭先咧就解釋咗呢個資料上，讓大家知道啦。其他嗰啲咧就係留翻下一集就講啦。呢、這個時候咧，亦都係差唔多時候，我哋每一次都係中段嘅時間咧，就聽下古仔嘅。咁上次咧就講話有兩個故事噶嘛嚇， 汗馬功勞 嚇， 兩個典故。 係今次就講另一個典故啊。 係啦，上一次講咗晉文公有關嘅典故，今次講另一個咧就同蕭何有關嘅。 係 個典故出自《史記·蕭相國世家》。话说汉高祖刘邦得到天下啦，建立咗汉朝。嗱，咁佢嘅功业咧就有三个人帮佢嘅，最主要啲三个就系张良、韩信同埋萧何，就合称汉初三杰啦。跟住咧，刘邦做咗皇帝啦，论功行赏，分封群臣。咁就萧何功劳最大，就封为赞侯，食邑最多嘅。啊，咁好多其他嘅啲大臣咧都唔服啦，就咁样讲： 臣等身披坚执锐。多者百余箭，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以论不战，故反居神等上，何也？ 大家唔服啊？点解咧？点解佢唔打仗，仲得到嘅封赏系最多咧？系咪？汉高祖就问群臣：喂，你知唔知道打猎嘅时候咧？猎人同埋猎狗，佢哋嘅角色啊，个个都话知，但系汉高祖就咁讲啦。 扶猎追杀受兔者狗也，而发中指示受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矣，攻狗也。至如萧何发中指示攻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除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中数十人皆除我，功不可忘也。 佢大意就系话，打猎嘅时候，啲猎狗就去追杀啲野兽啦吓。但系咧，边个发号施令俾啲猎狗咧？就系嗰个猎人。佢指挥啲猎狗啊。你哋大家啲大臣咧去杀敌，只系猎狗嘅功劳啫。而萧何咧，系佢俾指示，佢发号施令嘅，佢就系猎人啦。咁而且大家咧。跟随我的时候都是自己来或者带两三个人跟我，而萧何呢就整个宗族几十人呢来跟我的，他功不可没啊。那些群臣听完之后呢，大家都没话好讲啦。我想起这个故事跟上次呢那个晋文公的五叔啊， 是啊， 异曲同工啊， 那个就只是即工人随从照顾他的起居饮食那个嘛。所以呢就有些时候你自己有疑问去问是啱的。问咗之后得到答案咧，咁你个心都安啲咯，嗬。 对嘅， 系啊。好啦，咁啊，唔该晒啊，崔博士啊，又讲咗呢个典故吓。好啦，跟住落嚟咧，有啲咩汤水啦吓？ 介绍一条咧，滋阴乌鸡汤， 系 够一人量嘅。材料咧有百合、麦冬、海参半条，同埋咧乌鸡仔半只。 咦，贵嘢嚟嘅吓。 再讲一次咧，百合30克，麦冬10克，半条海参。同埋咧，烏雞仔都係半隻，一人量。 點樣整啦 嚇？洗淨材料啦，烏雞就去皮毛啦、內臟，然之後咧就洗乾淨啲血水啦。咁海參咧要浸發下啦，去除內臟，切開一截截啦。用清水八碗，猛火煲滾咗之後，收慢個火，煲多兩個鐘左右，調味就飲食得噶啦。 咁個功效喺邊度啦嚇？ 嗱，百合、麥冬咧都係咧補陰藥嚟嘅。百合長於潤肺止咳，寧心安神。麦冬咧就长于润肺清心，养胃生津；而海参系补肾益精，养血润燥啊。乌鸡就补肾益精，清虚热，夹埋晒咧就系能够滋阴润燥，清热除烦啦。 嗯，哇，听落都好想饮啊！ 系好饮嘅。 系啊，咁好啦，临尾有啲咩 tips 送俾我哋咧吓？ 嗱，我喺一本书入边，呢本书咧叫做《中国家庭神交自然疗法》，咁啊睇到咧有一个。食醋蛋就医好更年期出现五心烦热， 而且咧全身性出汗嘅病案。 咦，咁啊好简单，食醋蛋啫。 食醋蛋啫，系啦，好简单啦。个病案入边咧有一个年约50岁嘅女士，两年嚟咧，无论春夏秋冬，日夜都出汗，每隔两三个小时咧就全身出汗噶啦，日头又出，夜晚又出，瞓觉嘅时候仲出得劲嘅， 好辛苦啊吓。 咁啊惨啦，心烦意乱，睡眠质素梗系唔得啦，系咪啦？咁啊医咗好耐啦，都冇好转，真系好痛苦。啊，后来竟然食咗4只醋蛋之后咧，啲盗汗消失咗，瞓觉咧就改善翻啦。 咁嗰啲醋蛋系咪即系我哋煲姜醋嗰啲蛋啊？ 嗱，咁我就唔建議用姜醋蛋嘅，因為中醫認為咧，日頭食姜醋冇問題，但係夜晚黑咧，你食姜咧就唔贊成，因為姜係散發陽氣，夜晚要收斂，你又將佢散咧，可能你仲瞓得唔好添。 咦，咁點算咧？ 嗱，書入邊又冇提到點樣整呢個醋蛋，咁我就建議咧，你可以用白醋咧浸下雞蛋啦。 哦，都係醋蛋喎、 都係醋蛋，係啦。先講雞蛋咧，佢係甘味平性嘅。有滋阴润燥、养血嘅作用嘅，适合一啲心烦、瞓得唔好嘅人食用嘅。啊，《伤寒论》入边咧有一条滋阴医心烦不寐嘅名方，叫做黄连阿胶汤。入边咧有黄连、黄岑、灼药、鸡子黄，呢、这个鸡子黄就系鸡蛋黄啦。嗱，讲翻白醋啦。白醋咧就系酸苦味嘅，温性，佢系活血散瘀、消食化积同埋解毒嘅作用。虽然醋咧就冇直接嘅清热、敛汗同埋除烦作用啊，但系因为个酸味啊嘛，酸就主收嘅，同鸡蛋相配，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敛心安神，甚至话敛汗助眠嘅协同作用啦。 系 嗱，不过咧，我要补充翻，有时我哋提出呢啲民间小智慧啊，就未必能够完全用科学理论去解释嘅。 系， 而且咧都系一两个例子，就冇大型嘅研究数据去支持。所以未必可以盡信，不過又諗翻轉頭啦，咁你梗係唔好試啦。如果唔係咧，你有呢啲五心煩熱盜汗問題嘅聽眾咧，你不妨試試噶，冇壞嘅。 係啦，呢、這個就等於我哋平時咪收啲短信咯，睇到一啲似是而非嘅嘢咧，啊信唔信咧？咁當嗰樣嘢其實又冇乜壞處嘅咧，就可以試下。 係啊，小事無妨啊。 下個星期二再見，出發時下，拜拜。 拜拜。 勤劳是也福吧，你大叔与猪妈。 狮子山下有几多累和苦，谁人为了生计日出晚归家。 狮子山下有许多累和苦，人人未怨一句，干活于太阳下。 每朝早到日落，满气去满欢乐，听手足更寒下，有新鲜有希望。 狮子山下有许多过人家，勤劳是每一个幸福每一家。狮子山下有许多泥和苦，人人未怨一句，但于太阳下。勤劳是每一个做梦境与神话，勤劳是每一个做梦境与神话。 都系道出狮子山精神，我哋香港人嘅勤劳精神。黎婉君、郑子固、狮子山问答。好啦，我哋差唔多啦，要拜拜嘅时候，预告下听日啦。我哋有雷洪德博士会讲下恒常运动可以改善脑部啊，我哋谂嘢，改善脑部嘅健康噶。咁啊，听朝星期三再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青沙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死一伤。事发清晨大约5点，一架私家车沿青沙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尖山隧道口前失事。 私家车男司机被抛出车外，女乘客被困车厢。救援人员到场，将昏迷的男司机送往玛加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女乘客获救之后报称颈痛，清醒送院。美国商务部表示，将会挑战加州联邦法官暂缓执行将 WeChat 从应用程式商店下架的裁决。商务部强调，禁止和 WeChat 的相关交易是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行动。商务部预计在短期之内寻求解除有关裁决。加州联邦法院一名法官早前说，虽然和中国相关的国家安全威胁一般证据有很多，但特定和 WeChat 有关的证据就不多，认为政府的禁令有效地移除 WeChat 用户的沟通平台，影响他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获赋予的权利，因此颁布临时禁制令，阻止针对 WeChat 的禁令生效。美国司法部起诉一名纽约市警员，涉嫌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监控中国公民的活动，以及欺诈和作出虚假陈述。被捕的33岁男子出身于中国，及后成为美国公民。他同时是美国陆军的备役人员，星期一在长岛的家中被捕，稍后出庭。检察部门说，被捕男子涉嫌自2014年起利用职务便利担任中国政府的代理人，负责向中国领事馆官员汇报中国公民的纽约市内活动，并评估当地藏人社群的潜在情报。起诉书又说，疑犯曾经向他在中国政府内部的上司透露，希望在纽约警察局内获晋升，以便为中国带来光荣。伊朗外长泽里夫表示，在美国监狱里面有一些因为拒绝背叛自己国家而被囚禁的伊朗人，但是指伊朗已经准备好与美国交换所有囚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伊朗释放多名被囚禁的美国公民，说他们是政治犯，但是伊朗否认拘留美国公民是出于政治目的，指这些美国人是从事间谍活动，又说被美国囚禁的伊朗人被不公正地扣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